跟住落嚟咧就驗乜嘢咧？係聲聞身，所以聲聞身得道者，即如聲聞身而為説法。嗱，聲聞咧係一個學名嚟嘅，係佛嘅弟子裏邊一個重點嘅學名嚟。咁佢呢個聲聞咧裏邊有四個層次啊。咁啊，第一個層次咧就叫做初果，亦即係叫做衰陀如來，衰陀如來印度梵文。咁初果咧，我哋中文咧就叫做係入流同埋二流，即係入咗四人之流。佢已經咧回境嘅六層啊，即聲香地觸法呢六種層次咧，已經對佢唔起作用噶啦。佢呢個初果已經達到咁樣嘅境界，咁佢咧要翻嚟呢個人間咧，就七次嘅生死入開，即係再度喺呢個人間裏邊七次要咁樣。咁啊，如果咧叫做知陀行，知陀行咧就叫做一來啊，一來咧即係仲要嚟呢個人間受一次生死。咁啊，嚟完之後咧，佢嗰個功行就跳上一層，佢又再上三果嗰度進行啦。咁呢一種一來咧，就話有時一應景去睇一睇喺呢個世間同邊一個眾生有父母之緣咧，然後佢就會揀到佢嗰個入胎。咁啊入胎咧，佢未必肯長大個喎，應一應出嚟自己之後，佢就可能走人，就係、是、咁樣。好啊，假如有人即有咩情形咧，有個 B B 出咗世隻手，你就唔使傷心，唔使喊，你咧同佢緣就了咗啦，完咗啦。只係佢就見你入一次胎，有啲冇知情，佢還埋呢個債就唔嚟啦。咁啊，另外你個母親父親咧就係欠緊眼淚，就呢一啲互相嘅債項咧了咗就算啦，無需要傷心。呢啲咁嘅情形咧喺我哋人間嘅幾時都見到嘅。咁啊，我哋因為咧唔知道有咁樣嘅情形，所以自己個兒女出咗世佢有咩罪啫？佢咪要走咗，咁啊喊親死啊，傷心到不得了啦。咁其實咧學咗佛之後，明當呢道理，我哋就無需執着，無需傷心。咁啊，你懷嗰個咧仲係正規嚟先，唔簡單啦，係嘛？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仲有三果，三果叫做阿羅含啊，阿羅含咧，佢就叫做不來啊。即係已經唔使喺個人間度受生死嘅啦，咁佢繼續修行咗功夫起嚟，繼續上咧，佢就會去整呢個四果。四果呢個果位嘅名咧，就係叫做阿羅漢啊。阿羅漢，我哋中文咧就冇辦法可以譯一個意思嘅名俾佢，因為佢含嘅字好多，佢又含呢個實塔，又叫做黑字。又叫做應供，所以咧含多字啊，所以唔知邊一個啱係啦。咁啊，倒不如咧，淨係用翻呢個阿羅漢果就算啦。唯有就講解嘅時候咧，解釋佢含咗幾多個意義喺裏邊。咁呢個阿羅漢咧，佢證咗呢個果位之後，咁佢咧就叫做話所作五凡啊，所作五凡，即係佢修行嘅功夫要做嘅嘢已經辦妥曬啦。咁啊，長一世間永絕尊流，長一世間你睇下幾秒幾地係嘛？用呢個字同埋呢個情景一打工作一啊嘛，係嘛？長一就永遠唔使嚟呢個人間裏邊欲到輪迴唔需要啦。咁啊叫做長一世間永絕尊流，永絕尊流即係已經唔使流落啊，脱離咗呢個流落呢個三界欲到輪，唔需要咁做啦。咁啊～因為佢又叫無生，又叫做殺塔。嗱，無生就話從一世間永絕之流啦，唔使嚟受生死啦。咁啊，殺塔咧就話殺盡嗰啲煩惱塔啊。我哋六根就係嗰個六色，就等於六個塔咁樣，常常喺度自自加火啊。我哋本來咧就有好多法寶，就係因為呢個六色啊，自自將我個法體嘅能量。向外放射，而去吸取外面嘅景，咁所以咧，啲聖人就形容咧，呢種係自結加果。咁而家呢個天文第四果嘅聖人咧，佢能夠吸盡呢啲煩惱塵，唔再受呢個煩惱干擾啦。咁所以佢呢 个名咧又叫做三山。另一个名咧就叫做应供啊。应供咧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圣人啊嘛，应受人天嘅供养。咁啊，你供养一个阿罗汉咧，你个福报就大不得了啦。咁啊，观世音菩萨佢就鉴呢个精神，睇到边一个众生有呢种嘅根基嘅话咧。佢就以呢個聲聞身向佢發，令到佢咧得以解決，同埋咧可以再進入一個層次咧，就係話可以證到呢個七天法或者個菩薩嘅果位。咁啊，呢個咧就由觀世音菩薩嘅善巧方法啦。跟住落嚟呢個咧就係以為應以梵王身得道者，即以梵王身而為説法。嗱，梵王咧。就是色界初時啦，色界咧，因為我哋向上望有三界啊嘛，欲界有六天，色界有十八天，無色界有四空天。咁呢個色界咧，出現就係呢個凡眾天、大凡天同埋呢個凡天有三天嘅。咁呢啲呢個凡字啊，係點解咧？就係清淨無慾念咁樣解。咁又為之係佛。咁呢個梵王咧，佢時時都喺佢個禅地裏邊。嗱，佢每一層嘅禅地咧，佢個功夫嘅深淺，佢哋係分得好細密嘅。咁如果咧，我哋呢個梵眾嗰個功夫又淺啲，梵王又高啲，到大梵咧又高啲，咁啊每一個層次咧都唔同嘅。咁觀世音菩薩咧。就話知道一個人佢係清淨中修凡塵嘅，咁佢就以呢個凡塵心咧，就為佢説法，令到佢得以解脱。跟住落嚟就話應以世色身得道者，應以世色身而為説法。啊，世色身咧就係、是、欲界嘅第二天啊，欲界第二天呢個地色咧，以我哋中國民間傳統嚟講，佢亦先係叫做欲和凡世啊。咁啊，仲有其他嘅教嘅咧，佢就叫做上帝。咁啊，其實都係一個天嘅天主同埋天人。咁啊，問題就係話，因為呢個天咧，呢一層天咧，佢有32個天啊，32就係四每個方咧有8天，咁啊，432。呢個世色亦係居中，所以咧總共就為之係33天。咁呢一天裏邊咧，每一個天主都係因為因中嘅時候啦，當佛嘅金身而令到佢咧顯身，就成為呢個欲界第二天各個嘅天主嘅。咁每一層天都有好多國民，有多天嘅眾生噶嘛。咁啊，所以佢哋嗰啲境界咧，佢哋個世界咧，亦係有好多眾生嘅。咁嗰啲眾生咧。如果觀世音菩薩知道佢哋可以發一個菩提心，咁佢就會以呢個第色身，第色咧就係佢哋嗰個天嘅王啊嘛，咁啊用佢哋自己本身嘅王去説法，令到佢解脱佢哋，因為三界裏邊仲未能夠現出嘅話，總有一日會受呢個輪迴嘅喎，所以佛經裏邊咧就講。佢話三界無安就是所在，如果你唔跳出呢個三界咧，即使你個天空好長都好，總有一日會盡嘅時候落嚟，仍然會輪迴啊，未得救嘅人。所以好多人啊，求天道、學佛、拜佛、信佛，混淆咗，唔知道天道同佛道係兩回事，條路係差路嚟嘅。咁如果天道咧？你的天福幾長都好，都有盡嘅一日，會輪離出三界，一定係輪迴嘅。你只有咧修學佛法，要離除呢個生死輪迴，你先至可以咧遇到呢個五行嘅約束。咁啊，呢個帝釋身咧，就如果以佢嗰個帝釋，如果以佢嗰個情景嚟講咧，就好長，因為我哋呢度咧只係略為介紹下。觀世音菩薩嘅嗰個應化嘅事蹟，就唔係講佢嘅內容。咁如果講佢嘅內容嘅話咧， 我哋可能一年都攞唔曬啦，都剩下呢一本經啦。咁我哋而家咧，只係好粗淺，應該講多啲嗰啲，我哋就盡量講多啲。如果唔係我哋人間裏邊可以知得到嘅事咧，我哋就大略拉過下就算啦，就唔需要咁詳細去解釋啦。跟住落嚟就話：呢五自在天身得道者，必然自在天身而為變化。呢、这個自在天咧就叫做他化自在天。呢一條天嘅人咧，佢哋點樣咧？佢哋唔使做嘢嘅，係人哋化咗、變化咗出嚟嘅寶物，一切嘅享受嘅特質。佢奪啊，佢奪人嘅，就係、是、不勞而獲。咁啊，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天，佢非常之自在啊！人哋化好曬，佢就去攞人嚟享受，係咁樣嘅。咁所以叫做他化自在天啦。咁呢條天咧，佢哋自己本身咧有光明嘅，自己跟住就可以放光出嚟啦。咁啊，又接人嘅財寶嚟享受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亦都知道有呢啲根器嘅人咧，佢哋現世嘅施主嚟做呢啲嘅天人。因為呢啲天人咧，佢哋唔係一樣係同係咁樣嘅心態，只係享天福嘅天。有啲咧，人佢哋會發呢個菩提心。如果佢知道咗自己因為修呢個十善行呢個善事同布施時間，而能夠生到呢個天享受呢個天福，但係天福盡嘅時候會墮落，所以佢諗到咁樣，佢都要喺個菩提心發菩提心咧，就係要學啦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揀個觀時知道佢有呢個菩提心發咗，咁佢就以呢個世色身去親近佢，咁啊令到佢咧。得聞呢個佛法，了佢呢個生死嘅，跟住落嚟就係要呢個大自在天身啊！咁啊，呢個大自在天身咧，佢就係色界嘅頂天。咁啊，喺我哋中國嚟講咧，就叫做咧，就叫呢個天咧叫做摩天首羅天啊！摩天首羅天佢亦都係叫做大魔王啊，叫做大魔王有時咧。會害下人，整死人。有時咧，佢就會好好嘅，有護下呢個世間嘅。咁啊，喺印度嚟講咧，佢哋會崇拜呢個天。呢個天嘅天子，佢係以八隻手臂、三隻眼，咁啊，成一個大牛咁樣。嗰個每次出現咧，佢都會好威風咁啊。咁啊，但係佢嗰啲天人咧，未必個個都係呢個大天子啦。唔一定係同嗰個王，咁有時佢哋發呢個心要脱離呢個三界，咁佢就唯有咧要學佛法啦。咁觀世音菩薩咧就以呢個大自在天嘅天子嚟親近佢，同佢説法，但係唔係講天道嘅法喎，係佛道嘅法，咁啊令到呢啲大自在天嘅天人咧得以解脱嘅。咁啊，應與天大將軍身得道者咧，必然天大將軍身而為變化。咁呢個天大將軍咧，亦都係滿好多時就係護持呢個佛教嘅。咁啊，好似韋陀師像咁樣咧，佢都係護持呢個佛教，護持呢個民間嘅一切修法嘅人嘅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，亦都會以呢個大嘅將軍身咧，為一啲將軍説法。令到佢咧得以解脱嘅，咁啊應與平沙門身得道者，即是平沙門身而為説法。咁平沙門咧就係、是、欲界嘅第一層天，第一層天呢個平沙門咧即係叫做北方嘅天王，因為第一層天咧有正天王天啊嘛，正個天啊嘛，南方、西方同埋呢個。東方，咁你一方有個王噶嘛？咁而家呢個平沙門咧，就係、是、北方嘅首領，就統領四方嘅王。咁而家佢就兼舉一個平沙門，即係咧其他嘅四王都定咗噶啦。咁呢啲王咧，佢哋係發生現時呢個世間，現時民間裏邊一切嘅事民嘅。咁呢啲王咧，佢哋都要學佛法。如果佢唔修佛法嘅話，佢亦都係冇辦法超脱除咗個本類，同埋離開呢個三界。 咁官世一蒙神咧，所以就要驗呢啲三年身咧，以呢啲咁嘅，因為佢哋仲有肉驗啊，肉界嘅人咧，個個都有肉驗嘅。只不過咧，每一層天佢哋個境界唔同，佢哋嘅肉驗咧，嗰個表達方式同埋生活方式咧，都有所不同嘅啫。咁而家呢個連三門咧，總個四王佢哋都係仲係肉驗，仲係咧有人間裏邊嗰一種咁樣嘅思想行為，但係佢比我哋人間咧高級咗好多啦。因為佢哋嗰個肉咧，同我哋人間裏邊嘅肉驗咧相差得太遠咯。只不過咧，以佛法嚟睇佢哋，佢哋係嗰種肉驗咧仍然存在，但係佢已經係非常之高級。咁觀世音菩薩咧，就以呢啲咁嘅王咧，去度佢呢個欲界第一條之嗰啲發心修佛學嘅人，令到佢咧得以解脱嘅。咁啊，以上呢啲咧都係屬於天界嘅眾生。咁啊，我哋咧只係一個知識就算啦，我哋係冇辦法體會到佢哋嗰個生活情景同埋佢哋嘅天界，佢哋嗰個層次嘅生活，我哋冇辦法係體會咯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開始講我哋人間嘅種類啊。英文咧，佢就話：應以小王身得道者，必以小王身自為是法。嗱，小王身咧就係人間嘅王，人間嘅王咧即係而家每一個國家嘅總統，每一個國家嘅王就係叫做小王。咁啊，呢啲小王咧，觀世音菩薩認識而一個王佢就要接法嘅喎。嗱，本身嘅意思係某某國家嘅王啦，咁你再遇一個佢嘅王，唔通嘅喎，係咪？咁啊，呢一個咧就係自考方法啦，就係話觀世音菩薩鑑呢個天時，鑑到呢啲國家小國裏邊各種嘅小王，如果佢哋有一個道心啊，肯發呢個菩提心咧，觀世音菩薩嘅自然咧就會令到佢繼續去修學呢個佛法，繼續去追求，咁啊，然後咧令到佢得道。咁喺我哋歷史裏邊咧，曾經有好多呢啲王咧，係俾觀世音菩薩去度咗佢嘅。咁喺唐朝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叫做唐文宗啊，大家如果睇過啲畫冊啊，或者睇過呢啲咁嘅歷史咧，應該知道有咁嘅事。咁呢個唐宗咧，佢係字乜嘢啊？字格離啊，格離就係海產嘅貝殼類嘅植物嚟。佢係生喺咗呢個泥裏邊嘅，就好似蟬啊之類咁。咁佢咧嗰啲殼好美麗，嗰啲肉咧就好鮮美。咁啊，因為佢字用字咧已經係唔係中意咁簡單嘅，即係餐餐都有得食嘅嘢。如果冇得食咧，就覺得呢餐冇食啊咁啊，咁佢就會唔開心。咁佢鑽食呢啲蛤蜊食啦，咁啊，跟住咧底下有一班人咧，梗係想應噶啦，係咪？啊，和尚中意食乜嘢喎？啱，供應就咁啊，沿呢個東南海啊，去嗰啲漁民嗰度去收購呢啲蛤蜊。咁你知道啊，底下附近嗰啲人咧，皇上中意食呢樣嘢，一道聖旨落嚟，你啲漁民係咪要捐俾佢啊？好啦。咁樣做法啦，呢一班人去徵購呢啲蛤蜊嘅時候咧，呢班人佢會唔會咁中意食而攞曬上去啊？佢梗係都得翻多啲啊，多少著數啊，佢自己都要食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雖然咧話呢啲海產嘅嘢好濕啊，咁啊齊濕咯嚇，同曬一齊濕啦。咁啊，呢啲咁樣嘅貝殼類嘅嘢咧，真係好濕噶。食得多咧，唔掂噶啲腸胃啊，同埋咧佢仲有一種菌噶，咁啊，但係因為皇帝要食嗰啲咁嘅底下嗰啲人咧，就作威作福啦，用權啊，慾辱嗰啲漁民，咁啲漁民咧一見到呢班人仲慘過豺狼，就怨聲載道，我哋點樣辦？皇上中意呢樣嘢，有時攞唔到咧，佢哋咧就唔會原諒你嘅，知唔得？或者要你幾辛苦咧，都要攞俾 貢獻上去。咁啊，呢一種咪前景咧持續咗好多年。咁啊，結果有一次咧，嗰個二馴啊，攞到一隻好大嘅蛤蜊，咁就劈唔開，用斧頭都劈唔開，咁佢就冇辦法啦，唯有將個蛤蜊咧送俾呢個唐文宗。佢話：陛下，呢一個大嘅蛤蜊咧，我哋冇法劈得開。初時用刀唔得，用鋸字唔得，用斧頭撲撲唔得，難到咁緊要。咁呢個唐文宗咧就覺得奇怪啦，咁啊所以佢就攞起啦，攞起嚟睇，睇下睇下睇完之後，用隻手咁彈下佢，彈咗兩彈，佢個口就自然開咗咯。開咗原來冇肉嘅，裏邊有一尊菩薩像喺度，係天然生成喺個殼度，係好玲瓏、好莊嚴嘅一尊菩薩像。咁唐文宗一睇，啊！奇異㗎，呢個咁奇異嘅嘢，可能嗱嗱聲咧有一個檀香嘅感覺啊，裝起佢，裝起佢嚟供奉啊，跟住就落聖旨啦，落一條聖旨咧，就照啊天下嘅高僧，睇下邊個有資格嚟去解釋呢件事。咁啊，當時一個叫做慧聖慈觀，咁就住喺近京城內，咁啊，因為佢高望重咧，就俾唐文宗啊召咗佢上去，咁佢就問呢個。慧聖慈師是什麼原因？為什麼會在一個殼裏面現出這個菩薩像？那這個慧聖慈師就跟他說，他說物無虛應，這個就是看皇上的信心，希望你呢就是愛民惜物。很簡單幾個字，愛民惜物，因為他忠實一樣東西，底下嗰啲咪連曬龍啦，係嘛？再作福啦，咁啊跟住再底下嗰啲咧，你揾翻嚟，你捉翻嚟嗰啲更加慘啦。個怨聲再做嘅時候，啲怨氣高天嘅嘛，咁啊就算嗰啲漁民唔識求都好，呢種怨氣咧，你觀世音菩薩觀到啊，觀到又聽到，個菩薩咧就出呢個方法。咁啊，慧聖禅師咧就再同佢講，佢話。經裏面咧，曾經講過，佢話應與菩薩身道者，即現菩薩身，自為說法。咁唐文宗又話：佢話菩薩我就見啦，但係未聞說法喎。咁慧聖禅師又話：皇上你信唔信？呢件咁嘅事你信唔信？佢話咁奇異嘅事，豈敢不信咧？點會唔信咧？係人都信啦，係嘛？咁慧聖禅師咧就話：嗱。接法境啊，就已經同你接咗法啦，你信就得啦。呢啲就叫做無緣接法啊嘛，你信得啦，你生咗就信啦。咁呢個唐文宗一聽開始開悟，唔得啲人，呢啲就不得了。即刻攞個聖旨，落聖旨，以後各個寺門都要有觀世音菩薩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咧啊，俾人捧咗出嚟啦。俾唐文宗捧咗出嚟啦，開始行啦呢個名。咁啊，跟住咧就要底下嗰啲人啊，以後唔准向星球呢啲隔離嘅。如果即係要佢哋仲要放生，咁啊係咪解決咗一個大嘅難題？咁亦都係做咗呢個唐文宗啊，唐文宗以後就做咗。咁呢個咧就係觀世音菩薩佢嘅善巧方便，唔一定係要。向佢説法啊！你要受五戒啊！啊，你要唔好食肉啊！呢個咧係最低層次嘅説法，即係成日見人一見到，哎呀，你要走心痛啊，你要上鬼檔，呢啲係最低層次嘅説法。咁啊，高層次嘅説法咧就好似觀音菩薩咁樣啦，係嘛？唔需要講嘅，一句話都唔使講，咁就做咗人嘅。咁呢啲咧就係善巧方便。咁啊，仲有啊，啊！我哋喺歷代裏面咧，知道好多皇帝都係信佛噶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清朝嘅元世祖、康熙、乾隆，乃至呢個雍正，全部都係信佛嘅。雍正仲要限自己開悟添啊！咁啊，呢個乾隆咧，唔知大家有冇睇過有啲咁嘅古事《江湖傳奇》啊？乾隆皇下江南啊！啊，雖然佢係江湖傳奇。是作出嚟嘅，咁佢成日同嗰啲周日清咧，同周日清個契仔啊，咁啊 扮鬼扮畫， 扮成呢啲平民樣，到處喺呢個民間裏邊咧， 落呢個荒民裏邊咧 去視察嘅。咁佢就係去到呢個普陀山，去到普陀山咧，佢因為唔係以王者嘅姿態出現啦，咁啊以一般嘅平民、一般嘅遊客嘅身份咁去，咁啊梗係睇到多啲嘢啦，係咪？又冇經常，又冇擺呢個陣容，咁啊，所以普陀山裏邊嘅真相咧，我就睇到，睇到啲乜嘢咧？睇到啲師父和尚不修邊科，不持戒， 咁啊，仲要喺山門外邊賭錢、飲酒，啊！呢、這個乾隆王睇到眼火都爆啦！我為國為民，幾多大臣，幾多人，日日係咁樣去做工，你呢班嘢消費者唔食不勞而獲，咁喺度仲延命長咁喺度，唔係好啲修行喺度咁樣賭錢，咁啊火到佢不得了，咁佢就想辦法要剷除呢個普陀山，咁然後佢就翻到京城咧，禀明俾呢個皇后聽，呢、這個皇太后，佢話嗰一班咧壞和尚，我一定要剿除佢。唔係佢咁樣影響曬啊！咁多人勤勤力力做嘢，捱生捱死，佢哋坐享其成，仲要唔修行添？咁啊，一定要剷除佢。咁啊，結果呢個皇太后咧，佢話：皇兒啊，你唔可以亂嚟啊！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啊！佛嘅功德啊，不可量啊！你唔可亂嚟啊！咁啊，撳住佢，咁佢就。撳低佢把火就唔做，咁啊第二次落江南又係去呢個普陀山睇，睇見又係咁落，一啲都冇改到喎，咁佢又火啦，又係要諗住翻去咧另一隊人嚟剿平呢個普陀山。咁啊翻到京城之後，又要將呢件事講俾呢個皇太后聽，皇太后又勸佢撳住佢，咁啊希望佢唔好做，希望佢唔好做落咁多殺業，同埋有人言咧，你睇到嗰啲。壞嘅唔一定全部都壞噶嘛，有啲好噶嘛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咧就叫佢唔好做。咁啊，但係咧過咗冇幾耐，佢又再去第二次。咁啊，佢第二次咧，佢今次就話：今次我是施以斬頭就唔品明你呢個皇太后，就集合咗一大隊嗰啲兵，咁啊又有用啲水兵啊，又有陸嘅兵，咁啊。扎好曬喺個碼頭外邊啦，然後佢咧就同一啲大臣咁啊走去嗰個山門度咧，今次咧就真係啦，動真帶齊曬啲兵馬，咁啊仲圍住曬，咁啊圍住曬咧，個乾隆咧就睇見嗰啲人咧，啊應該咧大隊軍馬嚟到應該。有啲風聲嘅係嘛？應該啲資金準備先啱噶嘛？佢竟然咧百無之用，仲喺度賭，仲喺度賭緊，仲要飲酒。咁啊有啲咧個口仲整住啲牙籤喺度，咁啊齒殘牙咧斷口依齒牙。咁啊有啲啊半鼻，有啲啊歪嘴，咁啊乜嘢形態都有。咁乾隆咧睇到話啊，你哋梗係延命長啦，死到臨頭你都仲唔知？好，既然你都唔係活得幾長㗎喇，我就同你賭一鋪先，反正我身上大把錢係咪，同賭一賭，賭到你輸曬為止先至殺你都未遲。咁啊開始就攞一大扎壓上去㗎喎，一壓上去又俾呢班師傅和尚食曬佢嘅，再拿全部袋子嗰啲銀元金幣全部帶出嚟輸曬，輸到每一輸越輸就越狂㗎嘛，係咪？你哋有冇去過賭場啊？又如果有去過咧，一定會體驗到呢種心態，越輸就越狂，越狂咧越要放大啲，越要傾家蕩產都要做。